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五年来的支持与信任。12月29号至12月31号，在北广购物购买商品，满200元减20元，满300元减30元，满400元减40元，满500元减50元，以此类推，最高可立减21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祝大家新年快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都说呢，法国是世界红酒的发源地啊，可以说红酒的品质和质量呢都被大家所信服。那么我们说法国的红酒好，法国波尔多的红酒好，那么法国波尔多的 AOP 级别的红酒更好。但是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带来一款的法国波尔多的 AOP 级别的酒。那么今天带来的这款红酒呢，堪称是天使之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对于红酒呢非常有研究，而且呢是厂家代表王磊。王磊你好。 好，主持人好，北广生活之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每一滴酒，首先保证给大家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而来，同时是来自于波尔多产区，而且是法律规定的 AOP 的级别。 没错，其实一上来呢，咱们就把今天这款酒呢它所有的这种优势呢全给大家堆砌出来了。那确实今天这款酒呢，刚才我说了，它是有天使之响之称的。哎，这是什么一个概念？ 说到天使之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酒庄的庄主啊，带着自己的酿制的美酒，参与到了波尔多的盲品挑战赛。当时呢，所有的品酒师给出的盲品分数都非常高，所以说给他了一个非常美的称呼，叫做天使之响葡萄酒。 实际上，天使之响呢，它在葡萄酒的酿制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是吧？ 对，首先说它这个葡萄的树龄必须要达到40年以上，叫老藤葡萄，你酿造出的每一滴干红葡萄酒才能标注到天使之响的酒标。第二个就是它的级别一定要达到 AOC 的级别。然后说到天使之响的第三点，要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定要放在橡桶当中储存18个月才能叫做天使之响干红葡萄酒。所以说现在包括我们品酒师的很多朋友，一提到天使之响的干红葡萄酒过程当中，都会竖起大拇指，因为它的每一个包括树龄啊，包括葡萄藤啊，再包括它的橡桶存放，每一个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那可以说有天使之响之称的格拉图伯爵干红葡萄酒，它的这个要求真的是非常高。我也曾经的查过一些资料啊，那上面就说天使之响它的葡萄园的种植密度呢要求会更高，而且呢它的葡萄成熟度呢要求更高，它的产量控制更加的严格，而且呢它的陈酿时间要特别的长，以及它陈酿的橡木桶要求都特别的高，所以看来这真是一款非常精致的酒了。我在北广生活时间呢也曾经推荐过很多的酒哈，有天使之响之称的格拉图伯爵干红葡萄酒应该说还是第一次啊。 对，而且这一支酒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它是有到赤霞珠和梅洛这两种葡萄做到的混酿。因为在法国特别是波尔多产区，它是一个旧世界的产区嘛，你喝到的第一瓶酒大部分都是赤霞珠梅洛，一个是酿造葡萄酒的皇帝，一个是酿造葡萄酒的皇后，进行到的混酿。你回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口感，毕竟都是放在橡桶当中储存了18个以上，它的整个单宁，包括它的整个褶皱感，包括它的整个顺滑度，跟你以往喝过的红酒，我相信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口感非常的纯正。 对对对， 好了，那说了这么多，今天呢我们要破组合了哈。我一看到这个组合呢，我也非常的吃惊，因为有天使之响之称的格拉图伯爵干红葡萄酒在市面上呢是非常贵的。 对， 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还是可以承担的。 它的每一支都是 原瓶原装的，每一只都是 LP， 每一只都是天使之响，然后一定是波尔多产区。你回家可以到云端去扫码查价，没有任何问题。它的指导价一瓶的价格是1298元。我也实话跟大家说，法国进口的红酒可能你也喝过，三四百能买得到，但是作为天使之响，它真的就是挺贵的，1298一瓶的价格。 嗯，就是扫码价是1298。 对。 但是今天呢，我看到这个组合呢，您给我们的是2箱12瓶，750毫升一瓶的啊，这个价格您来自己说吧。 一个尝鲜价吧，可能很多人说第一次听说天使之响美酒，天使之响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品尝，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599元， 599元 12瓶， 也就是说在市面上的一瓶都买不了的价格。 对， 今天您拿走12瓶。 嗯， 这样吧，因为说句真心话，我也是第一次推荐这样的好酒哈。刚才您说了是一个尝鲜价， 尝鲜价。 那既然呢是第一次面对我们的消费者，能不能在这个组合的基础上还有些什么样的见面礼？ 当然得给大家准备见面礼了。今天除了这12支天使之响法国原瓶原装 LC 波尔多产区的12支天使之响干红葡萄酒带回家之外，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储存红酒的母体的橡木桶，而且这橡木桶当中还有到3升美酒，同样是来自于法国，来自于我们酒庄，同样也是 LC 的级别。 哎呦，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哈，有天使之响之称的格拉图伯爵干红葡萄酒，12瓶2箱，750毫升一瓶的。另外呢，再赠给大家格拉图3升橡木桶干红酒， 对，里边还有到3升的酒体，就相当于你买这个 4瓶， 就4瓶多的容量吧。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橡木桶啊，无论是你喝白兰地还是喝红酒的过程当中，都是要通过橡木桶进行到储存的。这就今天等于母体一样，你把这里边的3升酒体喝完了，你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品，你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酒窖， 有保留性哈，同时呢也有艺术性哈， 性 而且还有实用性，真的是非常棒哈。 对， 据说这个橡木桶的话呢，它是收藏版是吗？你每一个人得到这个橡木桶呢，它的号是不一样的。 对，如果大家订购了送到您的府上，你可以去看一下。首先第一个不同的就是有我们酒庄庄主的签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今天不妨订购2组或者是3组，你会发现每一桶的橡木桶的编号都是不一样的，它跟我们的身份证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错。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599元，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走了。来，我再说一下主品的是有天使之响之称的格拉图伯爵干红葡萄酒，12瓶2箱750毫升的。另外呢，还有格拉图3升橡木桶干红酒啊，而且呢，这个橡木桶呢，真的是非常的别致，又有装饰性，又有保留性，而且呢，还有实用性哈。每个橡木桶呢都有不同的编号，那么市面上的扫码价一瓶叫1298，那么今天12瓶，您想想多少钱？但是今天我们的尝鲜价只要599，在市面上一瓶都买不到价格，您拿走的是12瓶加上3升的橡木桶的这个干红葡萄酒啊。 对， 所以呢太合算了。那么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我想用酒的机会呢也是非常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组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月月。北广生活时间作为北京电台2017年打造的一档全新生活服务类节目，目的是为推荐货真价实的好商品。一个电话400-015-5151，解除您生活的后顾之忧。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曹阳。都市快生活，购物慢选择，电波牵线放心有保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让生活更舒适。北广购，放心购。400-015-5151。 俗话说呢是闲时购物忙时用哈，如果您真的到时候要用的时候呢没有，那就抓瞎了。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不妨大家真的可以要多订几组。 对，你多订几组，我还多送大家几个橡木桶。但是这样的一个尝鲜价，我真的可能下一次真的看不到了，因为你599有12瓶啊，天使之响干红葡萄酒，你下半年可能去别人家，别人请你喝的是普通的法国原瓶原装的 LC LP 级别的干红葡萄酒，如果到了你家，你把天使之响葡萄酒一拿出来，我相信这个档次这个面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太有档次了哈。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法国有天使之响之称的格拉图伯爵干红葡萄酒，给大家是12瓶2箱。另外赠品呢也是非常别致啊，就是3升的橡木桶的这样的干红葡萄酒一大桶啊。 对， 那么3升相当于呢4瓶葡萄酒这样的一个量啊。 对， 而且每个橡木桶呢都是不同编号的，所以呢非常有收藏的价值。那么市面上的扫码价一瓶就是1298，那么今天的12瓶再加上赠品的话，你想得多少钱哈？ 对， 但是今天我们的尝鲜价呢，刚才厂家代表已经说了， 对， 只599。 599元， 599的尝鲜价、嗯。然后接下来我想跟大家着重分享一下今天送给大家这个橡木桶，因为很多朋友到法国之后，他们自己都会单独买一个橡木桶回来，然后把家里的红酒倒在橡木桶当中进行到二次储存、嗯。今天就把橡木桶直接带给大家。嗯、这个橡木桶首先跟您分享一下，都是有到百年左右的橡木然后风干了之后再形成新桶，新桶之后呢再进行到烘焙，烘焙之后呢再进行到注水加压，注水加压检测完之后才能形成一个橡木桶。一个橡木桶的形成时间在法国的庄园当中要5年以上的时间、嗯、所以说你现在可以去看每一个酒庄真的不愿意去出橡木桶的干烘葡萄酒，因为特别的耗时耗力，但是没办法，它是移动的酒窖，它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喜欢的艺术品，今天就送给听众朋友们了。 没错，而且每个桶上呢都有独一无二的编码以及呢酿酒师的签名、嗯、所以呢您拿到的是属于您自己独特的橡木桶哈。 对， 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非常的难得啊、嗯、那么在这里我也是实话实说，在以往的平台上我给大家推荐介绍的这个红酒呢，我真的是没有接触过有天使之响之称的红酒，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这么高。那么刚才呢你也说了， 对， 主要是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和认识呢有天使之响之称的红酒哈、 嗯、 所以给的价格呢只是599，您拿走的是12瓶干红葡萄酒，同时呢是3升装的这个橡木桶的干红葡萄酒，所以呢这个组合真的是太棒了。 对，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我也实话跟大家说，如果今天不是给大家一个尝鲜价，你去所有的网络平台啊，包括你去上网购物的过程当中，你去查一查天使之响，很多店真的都是卖断货的，因为很多人都想尝鲜一下天使之响葡萄酒，它所有的树龄要达到40年以上，要放在橡木桶当中储存18个月以上，它对所有的环境都是非常苛刻的。希望大家能尝鲜去品尝一下天使之响葡萄酒到底是什么味道。 嗯，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非常识货的哈。 对， 刚才我听到我们的电话呢已经都打爆了，所以呢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赶快出手了。 嗯， 因为呢这个我们的货呢也并不是太多， 不多，真不多 啊。尤其到年底了，大家呢家里边都需要呢，比如说备一些红酒啊、 嗯、 等等的，需求量非常大。 嗯， 如果你手慢的话呢，估计呢可能这个机会呢就错过了哈。 对， 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有天使之响之称的哥拉图伯爵干红葡萄酒，法国红酒原瓶原装的红酒。为大家提供的是12瓶2箱750毫升的。另外呢，这个赠品也是非常的亮眼哈，就是3升大的这个橡木桶的干红葡萄酒。那么3升的等于是4瓶红酒啊，装在这个橡木桶里边。 对对 对。 而且这个橡木桶呢，它既有酿酒师的签名，同时每一个橡木桶呢都是独立编号的，也就是说您拿到的那个橡木桶呢跟别人的都不一样，所以呢特别特别难得。那么市场价呢1瓶扫码1298，但是今天呢我们整个组合599，所以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说喝红酒呢就要喝法国的， 对， 而且要喝波尔多地区的， 对， 要喝 AOP 级别的啊。那今天这个酒呢有天使之响之称， 对，它叫做天使之响。很多人说我第一次听到天使之响，我想去尝一下，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哈。但是话说回来，我货真的不多，如果说下一次再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话，那个3升的橡木桶可能真的就是没了。今天也就是第一次跟听众朋友们见面，才会给大家升级一个3升的橡木桶，它叫移动的酒窖，你把它拿回家，我相信你就像一个老庄主一样去感受一下天使之响的魅力了。 是的，那实际上今天这个组合呢，您其他如果都没记住的话，您就记住啊， AOP 级别有天使之响之称的哥拉图伯爵干红葡萄酒，会喝红酒的人，懂红酒的人，你跟他一说他都是明白的。 对， 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特别难得，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好，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有天使之响之称的哥拉图伯爵干红葡萄酒，给大家是2箱12瓶。另外这个赠品呢也是非常的抢眼啊，就是3升大的这个橡木桶干红葡萄酒1大桶，里边呢是3升的概念，是4瓶红葡萄酒装在里边了。那么如果您扫码价的话，1瓶是1298，但是今天我们整体下来这个组合就是599元，在市面上1瓶都买不下来的价格，您拿走这么多。 对对对，但是我保证给大家哈，瓶装的每一滴都是原瓶原装的，一定是原瓶装，一定是来自于法国，一定是来自于波尔多产区。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一个承诺啊，刚才厂家已经承诺了，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呢，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您买我们的产品，您就 放心吧啊。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有天使之响之称的格拉图伯爵干红葡萄酒啊。那么给大家呢是12瓶2箱，另外呢还要赠给大家格拉图3升橡木桶大的这个1桶干红葡萄酒啊，相当于里面又装了4瓶干红葡萄酒。那么市场价呢1瓶叫1298，但是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599，那么也就是说市面上1瓶酒都买不下来的价格，您今天拿走的是这个偌大的组合。实际上呢，我觉得厂家也不是以这个赚钱为目的，更多是想大家呢能够认可和接触这个品牌哈。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5年来的支持与信任。12月29号至12月31号，在北广购物购买商品满200元减20元，满300元减30元，满400元减40元，满500元减50元，以此类推，最高可立减21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祝大家新年快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文山，文山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有这么一首歌啊，叫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我想我这个年龄的人呢，可能对他比较熟悉。 哎呦，我得给周老师鼓个掌。 都不知道这首歌。 对对对，一听周老师这一唱啊，就很多人哼着起这个调来了。这就是过去的记忆。 没错，其实这首歌呢，唱的就是洪湖。湖的水哈，那么洪湖呢真是一个好地方，它在湖北省的荆州市。那洪湖呢，它的莲藕非常的出名，实际上还有什么出名呢，它的大螃蟹也是非常有名的。 没错， 那么现在呢到了年底了，各种的节年假日都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边哈请客的时候呢，宴席上搁上这个大闸蟹，或者您送人的话呢送大闸蟹，那可真是档次高了不是一星半点。这个时候如果吃螃蟹的话，阳澄湖的早过去了， 对， 那个在9到12月份期间啊，这还给它拉长了， 没错 啊，吃那边的。但是如果这时候吃大闸蟹，一定要吃湖北洪湖的大闸蟹。 有一个特点啊，为什么说每年冬季就要吃洪湖的呢？由于这个当地的地理环境所决定。 对， 洪湖水来说，它的水体特别的清澄，而且它呢是属于恒温水带，整个的大闸蟹扒在那个湖底的时候，那个位置当中，它的水温刺激了它不断的生长，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它的个头非常大。另外，你知道咱们的大闸蟹吃的是什么？丰富的螺、河蚌，包括说水蚯蚓等等这些非常喜欢的天然的食料。另外，大量生长的水生的一些藻类植物，我们经常吃的一些非常名贵的这个物种里面的一些藻类营养素也都在这个里面。等于你这个大闸蟹那长得个头大是另外一说，最主要它营养更为丰富。而且你就观察我们的蟹腿，那蟹腿等于叫拇指粗，哎呀，又粗又白又嫩，肉质又非常的细腻。所以冬季一定要吃的正宗的就是洪湖大闸蟹。 没错，其实说到洪湖的大闸蟹啊，还有一个呢大家可以放心吃哈，因为阳澄湖太有名了， 没错， 很多小商小贩那黑心的他都是把那个假 的 啊，这个冒充是阳澄湖的。但是洪湖的呀，一个是刚才您说的它这些这个外形也好，它的这种味道也好哈，一般是很难仿造， 没错。 另外呢它的价格相对比较适中， 对， 所以有一些这个小商贩觉得哎呀我也没必要去弄它了。 对对对， 这个洪湖大闸蟹您现在吃到的一般还真都是真的，只要说是洪湖的。 没错，这个大闸蟹您到了以后，我教您个验别的方法。您第一观察它的小对眼儿， 哎 呀，又突出又圆。另外，您敲在它的蟹壳，这个蟹壳来说比一般的阳澄湖来说更为的坚硬，因为它钙质吸收的更多。另外，它有个特点，就是拿手上以后压压秤，沉甸甸的感觉。还有一个特点，蒸熟了以后剥开一看， 蟹黄流油，这就是真正它的好处。当然大家说了，如果我们今天买回家了要是达不到怎么办呢？我先把服务说一下，让你买的放心。第一，蟹如果没黄我们包退。如果你说了今天是提货券的服务，就一张卡在手，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除了大年三十以外的话，您随时随地都可以顺丰生鲜冷链直接送到您家里。预约要是超个时间我们包退，没有给您及时送达我们也包赔。另外你说打开一看，如果箱子里面有一只螃蟹，哎呦已经死了怎么办，没关系，也包赔给各位。 我们为了服务一定要给您到位，所以这些我们都事先跟您说好了， 没错， 您就放心吃吧。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组合啊，一个组合呢就是红湖大闸蟹，咱们是3到3.5两啊，这个像手掌那么大的公蟹咱们5只，母蟹呢也是5只，这样加起来就10只。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有紫苏啊、姜茶呀、蟹醋啊、蟹具啊等等，反正您吃蟹所有的东西都给您备齐了。那市面上呢小600、598，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这是其一。 还有另外一个组合，组合2是供全家人来选用的，叫做全家套组。首先我们的大闸蟹公的3到3.5两一只的是8只，另外还有母蟹2到2.5两一只，一共是8只，整个到您府上16只大螃蟹，市面售价798，今天399元钱，而且赠品一样不少啊，紫苏、姜茶、蟹醋、蟹具都有。用我个人的意见来说，我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第一种方法，你两样都买， 对， 组合一组合二你混着看吧，自己俩人吃的时候用组合一，或者说全家人儿女回来看您的时候，来咱们用16只螃蟹上桌，或者您要说我要送给亲戚朋友做一个礼券，过年呐、过节呀，咱们做礼品来说，您多订点组合二。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这个红湖的大闸蟹啊，那刚才呢我还真是试了一下啊，就是把这个蟹盖打开以后啊，确实丰腴的那种蟹黄啊，像黄金一样的透亮哈，而且凝结的呢非常饱满浓稠，肉质非常的细腻，这个膏呢似凝露那样，味道也特别的鲜美， 哎呀， 真的好吃啊。 所以经常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个吃蟹就要吃黄， 哎， 黄而流，流而油，油而嫩，嫩而吸稠。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你都能想象到那个开开盖看到那黄黄的流你一手的那种感觉，蟹的美味就在于黄当中。当然您要说我们家里面要是有条件的话，我是建议大家把那黄哎买出来，做个什么透明的水晶包，或者您说家里面做点什么蟹黄焗南瓜，那叫一个鲜美。最主要的是今天是鲜活的螃蟹蹦着跳的上您家去的， 没错，太棒了哈。那今天呢为大家呢准备了两个组合啊，一个组合呢是3到3.5两一只的公蟹哈，是5只，另外呢母蟹5只，加起来就10只。另外还要配给您的紫苏啊、姜茶呀、蟹醋啊、蟹具等等，这个吃蟹的一些必要东西全给您配齐了。那市面上这个组合是598，那今天呢我们只要299。第二个组合呢是3到3.5一只的这个公蟹8只， 对， 母蟹8只，一共是16只，再加上紫苏啊、姜茶呀、蟹醋啊、蟹具啊等等，市面上798，但是今天呢这个组合只要399元。那这个脑子比较快的人呢一下算起来了，这个第二个组合呢多了6只大蟹， 没错， 多了6只大蟹只多了100块钱， 哎，性价比 还是这个组合二更加的性价比高， 更高一点， 更合算一点哈。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会说了，那今天关于服务的方面，我们再提醒给大家：第一，我们是一张送货卡，也就是礼券到您府上。首先，它的有效期来说呢，是做到了我们3年之久。 哎， 我是建议大家要下就应该下3份订单，今年的、明年的、后年我都提前准备齐了。哎，只要上市我们就能吃。另外还有这张蟹券，因为我们考虑到过年的时间是2019年2月份，所以几乎是除了三十当天之外，剩余的时间您都可以和我们预约，都能保证鲜活的到您家里面去。另外还有一点，我们是绝对不会出现什么缺斤少两的问题啊，或者说死蟹的问题啦，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就可以了。最主要我是建议大家单位团购的、亲戚朋友回来作为礼品回赠的都是可以的。另外关于服务我们再说几点，首先一点，蟹是有黄的，没黄我们是包赔的，预约超时的话也是同样能够做到退换的服务，同时没有及时送达呀、死蟹包赔这些服务， 没错。所以现在买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服务啊，这个服务到位是非常重要的、 哎、没错。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现在的这个各种节天假日真的是非常多哈、啊、无论是您请客哈、啊、还是您走亲朋友啊、去选么礼物等等的， 没错， 我觉得今天这个红湖大闸蟹的组合呀、啊、 太合适不过。 当然，我们首先组合一是3到3.5两的一只，一共是5只，这是公蟹；还有母蟹2到2.5两一只，一共是5只。所以到手10只大螃蟹，装一个大礼箱里面送到您的府上。您同时现在下订单，拿到一张提货券，什么时候想啊，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市面售价598，600块钱，今天直接打5折，299元钱，送给大家的紫苏姜茶、蟹素、蟹具，所有吃用的东西全都齐。这是组合一，还有组合二，你也可以试试看。首先公蟹是8只，再送给大家的母蟹也是8只，16只螃蟹到手，送给您的赠品同样了，紫苏姜茶、蟹醋、蟹具都有，市面售价小800，798，今天同样399块钱带回家。这两个组合的区别在于多100块钱，但你多了6只大螃蟹。 没错，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建议大家是两个组合都订、啊、 没错， 这样更加的超值，更加的合算、啊、 没错。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5年来的支持与信任。12月29号至12月31号，在北广购物购买商品。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西最南，会选手西百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Say that I believe in love. Don't make me feel ashamed.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Engo.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1985年，泰坦尼克号的沉船遗骸被发现，美国探险家洛维特在船舱里看见了一幅画，102岁高龄的 Rose 声称她就是画中的少女。于是呢 ，Rose 开始叙述她当年的故事，一部经典影片《Titanic》。But actually, it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ea disasters in human history. That is our today's topic for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周敏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们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校长李国栋 ，Danny， welcome。 Hello, everybody。 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welcome。 Hello。 Okay, a disaster. When this mentioned, what does it remind you of? Disaster and catastrophe. Well, actually, the Titanic is something that comes to mind very quickly in many people's minds now. It's an example of a very huge andreally unnecessary accident. It didn't have to be as bad as it turned out. Well, I remember last time we mentioned an American proverb that is, accident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And we do hope people learn something from this disaster. Yeah, sure. They were very overconfident in what their ship could do. That was one lesson. And there were other ships in the area that did not respond to their distress. That was another problem.There's many, many problems with this. So there are many causes. Yeah. For this accident. Right. They shouldn't have died. And so many people did not have to die. And it was also a very new design in ship, and they hadn't really tried it, tested it enough. It was a new design, and as it turns out, it was a very bad design. Wel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is that they shouldn't be too excited then. And there weren't enough lifeboats. Yes, there was not enough lifeboats, and people panicked. Yeah. I think at that time, today hopefully it's a little better when there's a disaster like this or an accident. The people who are controlling the boat know how to manage the people so they don't panic so much. But that was not the case with the Titanic. Yeah, 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惊慌。 是啊。 另外呢，也是我想起一句中国的这个古语啊，乐极生悲。Well, let's explain to Bruce and let Bruce find the exact relevant version. Well, in Chinese, we usually say, if you get too excited, too happy, probably disasters may occur. Have you got such similar expressions in English? Not exactly. The only expression that comes to mind quickly is less haste, more speed. Less haste, more speed. But to be hasty is to be in too much of a hurry. You're going faster than you're able to. So mistakes are bound to happen, and in the end, it will take you much longer to finish your task. 欲速不达。 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六课的 Section B. Okay, let's get started. Words and expressions. Disaster. Disaster. Disaster. 灾难。 另外一个字 Catastrophe. How do you spell the word catastrophe? C-A-T-A. Catastrophe. S-T-R-O-P-H-E. Catastrophe. Huge. Huge. 巨大的形容词。 Liner. Liner. 游轮 Liner. Dangerous. Dangerous. 形容词危险的名词是 danger, 动词是 in danger. Iceberg. Iceberg. Iceberg. 冰山名词 Strike. strike. Struck. Struck. Strike. 击打撞击。它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是 struck. Strike 名词有罢工的意思，而在本文里主要当击打和撞上的意思。 Sink, sank, sunk. Sink, sank, sunk. Sink, 动词沉。Sank, sunk, 是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它的名词的意思是下水的下水槽，尤其是洗碗的那个厨房用的下水槽。 Lifeboat. Lifeboat. 救生筏，救生艇。 Fire. Fire. Fire. 发射。动词，名词是火的意思。动词还有一个意思是开除，解雇。 Rocket. Rocket. 名词，火箭。 Air. Air. 空气，名词。动词，通风，比如说 air the room， 给屋子通风。 Save. Save. 动词，救或解救。其实我们在这个灾难当中一般用 rescue， 救助营救。 A disaster. One night in April 1912, a huge ocean liner was crossing the Atlantic. It was carrying 2,224 passengers. It was going very fast, which was dangerous because there were icebergs around. The passengers were all having a good time when the ship suddenly struck one of these icebergs. The ship began to sink and the passengers tried to escape, but there weren't enough lifeboats. Another ship was passing nearby. The Titanic fired rockets into the air in order to get the other ship's help. It could have saved most of the passengers, but it did not even stop.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passengers went down with the Titanic. It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ea disasters of all time. 我们都知道这个 Titanic 这艘船它是在1912年4月14日沉入海底的。 Did you see the movie yourself, Danny? Of course, I love it so much. You know, I've been watching. My heart will go on. Wow, yes, every n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sound or voice from heaven. Celine Dion, right? And I think that you must have some of the comments on the song, either from the story or because of the music, right? Well, you know, I have a funny experience with seeing the Titanic because I saw it on an airplane on a wee tiny little television. It was not the best way to see the movie. Of course. Don't get panicked first. Well, what impressed you most, Danny? The love story or the disaster? I think it's like a pure romantic. I cannot say it's adolescence fantasy for the girl and the boy, but it's a good experience on the ocean.And you know, I love the view so much. You know, look at them just standing together, hugging each other, looking far into the deep depth of the ocean. Wow, it's great. You know, good feeling. Well, the romance impressed me a lot. Also the scenery. What about you, Bruce? What impressed you the most? Well, I have to say w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about the movie was the visual effects. All right. A lot of special techniques and a lot of imagination goes into reproducing the calamity of the accident. The ship going down into the water, all of the chaos. It was very gripping. Yeah. And the box office was really great.那么据介绍说呢，这部影片在全球的票房收入为18亿美元，其中北美地区的收入呢是6亿美元，居全球及北美地区历史上最卖座的影片的第一名。这个记录呢，迄今为止还没有影片能够超越它。One night in April 1912, a huge ocean liner was crossing the Atlantic. It's a liner, right? And how many stories? Actually, they say decks on a boat. D-E-C-K. D-E-C-K, exactly. How decks. Many decks did the Titanic have? It must have had many. Many, I guess, because those people were in different groups, living in different area. Mm-hmm. Because of the money they paid. Yes. Mm-hmm. Cross. Cross. 那这个单词呢表示的是在狭长的路径横穿啊，所以横穿大西洋这个单词，我们说 cross 这个词横穿是非常棒的，如果要纵穿的话用 through the Atlantic， 注意要加 THE， 要读成 the， 而手写字母呢要大写啊， the capital should, the initial should be a capital。 Well, people ever told me that the Atlantic came from the Atlantic City, which was described by Plato, which was the greatest thinker in ancient time. Yeah, Plato was a very important thinker in his time. I don't recall him talking about Atlantis. You mean the continent Atlantis. There's a mythology about the continent of Atlantis in the center of the ocean. That's right. If you dive deep enough, maybe you'll find it. But there were explorations there, and people got rich. Uh-huh. They spent a lot. So just like, say, Bruce said that more haste, less speed. Mm-hmm. Oh, no, the other way around. The other way around. You just gave them a recipe for disaster, my dear. Less haste, more speed. Don't be hasty, and you'll get there as fast as you can. But for the disaster, they would like to set the record in history. Yes. So more haste, less speed. In this case, you're right. They spelled their own recipe for disaster. They were hasty. That's right. Too hasty. Yes. It was carrying 2,224 passengers, poor passengers, on this huge ocean liner, carry. Well, I have heard a story that a captain came alive on the surface of iceberg, and he was discovered by some other ships. Is that right? No, I hadn't heard that story, huh? Okay, it was carrying 2,224 passengers. Carry 这个单词是多用途的一个单词，是 multifunctional 的一个单词。Carry， 首先它不代表方向啊，因此呢，拎、拉、拽、提、扛、加都可以用这个单词。所以 carry 这个单词的使用功能特别好。比如说帮你拎包 ，Can I carry that？ 没有问题啊 ，carry 这个单词可以使用。 假如说一个妇人背上。背着一个孩子 carry a child on the back 啊，是可以的。 It was going very fast, which was dangerous because there were icebergs around. 那么我们说这个船呢走的速度行驶的速度非常的快，但周边呢又有很多的冰山 around, icebergs 是冰山的意思，所以很危险。The passengers were all having a good time when the ship suddenly struck one of these icebergs. 当船上的乘客们还在很开心的在度过他美好的时光的时候呢，船撞上了其中的一座冰山。我们这里面看一下 having a good time 这个表达法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很开心 enjoy themselves, have fun 都可以用在这里。但是 have a good time 很多同学会认为这词是表达太简单了，还用这种词干什么，而它简单原始但却非常到位。我们是看到了下面有一个动词叫 struck， 就是刚才词汇表当中所涉及到的，它的原型是 strike， 表示撞击的意思，它表示钟表敲响到几点，也表示撞上了什么什么，所以这个词大家见到的时候呢 struck 这个词还是要留心，表示猛烈的撞击在这里，而且冰山还不是一座，因此是 one of these icebergs. Well, Bruce, what should people do when there are, say, icebergs around while you're driving in the sea? You used to be a sailor? They're in the North Atlantic. Because it's colder up there, there are many more icebergs. The thing to do is to move slowly so that you can respond to sudden hazards.You can respond quickly to sudden danger. And there's an expression which is called the tip of the iceberg. Yes. Tip of the iceberg. You only see a very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actual iceberg above the water. Most of it is below. So that means bad news for a boat, because it means there's a huge volume of ice under the water which it's going to bump into, and it can't see it. Mm-hmm. Yeah. Like driving a car, drive slowly. Of course, don't speed up and slow down. Always be ready to slam on the brakes. Well, what happened later when the the liner, the ship struck the iceberg. It pierced the hull of the boat. The hull is the side of the boat, and the water immediately rushed in, and it sank in a very, very quick time. And lost its balance. Lost its ballast. Mm-hmm. The end sank into the sea fast, and then the whole ship got upright. Yes, I'm not sure to tell you the truth which end went in first. I think it was the bow that went in first. Yeah, and the stern was up, went up. It went down like that. Right. And then the ship began to sink, and the passengers tried to escape. But unfortunately, there weren't enough lifeboats. I'm so sorry. A big mistake. Too careless. Very, very careless on the part of the owners of the ship. They did not look after their passengers. So the ship began to sink. Sink 这个单词是下沉的意思。那么记住它有洗碗槽的意思。And the passenger tried to escape. 而乘客呢都试图想逃跑啊，都想逃跑。But there weren't enough lifeboats. 但救生艇数量不足。Another ship was passing nearby. Passing, 路过的船，还有一艘就在附近。The Titanic fired rockets into the air in order to get the other ship's help. 我们看 fired 是发射的意思在这里。那其实很多同学说，哎，开枪怎么说啊？ Fire a shot. 所以有的同学就不会用这样的单词啊，用 open。其实 open 也是可以，但是 open 要看场合。Open fire is okay. So, 如果不用 fire, 我们也正式的场合用 launch the rocket. 只不过在这里的 rocket 没那么大个，所以用 fire 足够了。 Mm-hmm. 发射。In order to get the other ship's help, 表示目的。In order to 的使用非常好，后面接的是不定式语，动词原形。It could have saved.Most of the passengers, but it did not even stop. 它本能够啊，在这里我们看 could have done 句型，表示的是本应该做的事情啊，当然未做啊，其结果是未做啊，在这有极强的虚拟语气的味道。More than 2/3 of the passengers went down with the Titanic. 近三分之二的乘客都随着泰坦尼克号啊沉入了水底。2/3如果是 1/3, 那么 third 后面不需要加 s, 但只要超过二，包括二在内，所以都要在后面加 s。比如说四分之三 3/4. It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ea disaster of all time. All 这个单词用的简直太棒了。我看到这个单词让我想起了这个，就有点像这个 documentary 啊。像这个纪录片的感觉，所以这个单词用的虽一个单词，但力量非常大啊 ，of all time。所以同学在读这个单词的时候，也要给一定的力道。So could you read this for us? The last sentence. It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ea disasters of all time. 所以我看 Bruce 老师读的真的很棒啊。 Well, Bruce, what was it like to be a sailor in the ocean? Well, I have a limited experience only. I used to do sailboat racing on a class of boats which were called sloops. That means there's one mast, one sail, one mainsail, and one jib sail. So two sails, one mast. The general class of boat is called a sloop. Sometimes they're big enough that you can sleep overnight, but they're not meant for deep sea sailing. Mm-hmm. What did you do? I was usually what's called a crewman.I was never a skipper. The skipper is the captain of a small boat, and a crewman takes care of the sails. The skipper is navigating and steering and setting the course, and the crew takes care of the sails,、mm-hmm. setting the sails. Mm-hmm. What was your hair like then when you were a sailor? What was my hair like? Did you have a crew cut? Oh, No, we're a little looser. We're not so military. No, my hair is about the same length as it is now. Danny 老师有一个表达就是那个寸头啊。 是啊 ,crew cut. 其实指的是船员军队里面包括打篮球那些人他们的头发是一种小平头的感觉。只不过给您的感觉特别的精炼啊特别的这个 很专业很强壮的一种感觉。 I just learned something about English there.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that crew cuts come from the crew. And the crew was first a military unit. Well, did you have any training before you did your job? On the job training. What do you mean by on the job training? That's a good English expression. That means that you learn your skills by doing it. So I didn't go to school to study on the job seamanship. I came in as a beginner crewman, so sometimes I would just sit and watch and learn this way, and then I would do more and more as I became more able. How did you get the idea to be a sailor? Where I was living, the ocean area is very beautiful, and it really appealed to me going out in the water and sailing. Mm-hmm. And racing is a very good way to learn it because you have to be very disciplined. Well, but if you were sailing on the sea, have you ever been fed up with the sea? Sometimes you lose all of your air and you're stuck out there, and all you can do is sit. So it gets pretty boring sometimes. Mm-hmm. That's about the only time. Sometimes it's just, you know, what you really like is the excitement of wind and of the waves and of working the sails. Mm-hmm. But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the doldrums, it's a sailor's expression, being in the middle of water without any wind, it can be boring. Did you catch some of the fabulous moments which could only take place on the sea? Did you see the sunset, sunrise, or the dancing of dolphins? Exactly. One of my most... There's two experiences I had which were awesome. One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a pod of orca whales, killer whales they're sometimes called. They're black and white. They feed on seals and things like this. We found ourselves in the middle of a pod. There must have been 30 or more killer whales coming in and out of the water, sometimes jumping. Mm. It was very exciting. Did you swim well? Not in that water. I'd be a little afraid to swim with all those, all those killer whales. Did you do the diving? No, I've never dived. You mean scuba diving with a tank? No, I've never dived. Mm. So that was too bad. Yeah, it's too bad. It's very beautiful under the water, as I understand it. It would be fun to do. Do you want to go back to sail again? Sure. Wow. But I heard scuba diving is very popular, right? Sure. There are underwater park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which are famous for their underwater beauty. Where you have, for instance, kelp forests of a certain kind of seaweed. Mm. You can see the miracles of nature. Yes, that's right. Mm. Okay, great. Shall we go over some of the expressions that we have learned today, Danny? 首先，大家在第一段的时候可以看到 cross the Atlantic， 横穿大西洋，用的是动词 cross。注意大西洋的写法 ，the 加上开头字母大写 Atlantic。Carry 表示没有方向的一个多功能的词汇。Have a good time 表示度过美好的时光，而 strike 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形式是 struck， 大家要记住这个单词表示撞击，在本文里。第二段 sink 表示的是船沉入海底沉，而我们在这段当中还看到了 fire rockets， 那么发射火箭发射到天空中去。 In order to 表示目的，后面接不定式结构To get help， 获得帮助。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表示分数，比如说三分之二三分之二的人叫 2/3， 大家记住只要超过一我们就要在后面的叙述词要后面加 s， 比如说刚才强调的一个四分之三，如果说五分之二呢就是 2/5。而最后大家记住的就是在读英语的时候要寻找感觉，写作也要找这种力量非常大的小词，比如说 all time， it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ea disasters of all time。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Well, there's a saying behind bad luck comes good luck. Well, Bruce, what do you think that human beings should learn from this disaster? It's an example of how arrogance will lead to mistakes and disasters. The people who designed the boat and the managers who set it on course were arrogant.